美市报26,331点，系跌咗82点，成交有7,900几张。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78蚊跌7蚊，阿里巴巴255.4跌5.4，小米集团27.6升1毫，美团287蚊升6毫，中海油6.5毫半跌0.6，京东集团319蚊跌2.2，中国平安94.5毫半升1毫，京东健康112.5升3毫，中移动44.9毫半跌2.5，信宇光学科技148.4系跌咗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3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6，人民币6.54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港金收市报16,970蚊，比上日收市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56美元，卖出1,84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较上日上升0.4。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好想分享今年一件开心事。在疫情之下，我外面应酬的饭局真的少了，慢慢在家吃饭，估不到9个月之内，我的中央陪伴真的消失了。负负得正，我希望带着这份正能量跟大家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喺立法会财委会都通过咗明日大屿前期研究拨款啦，有几大信心系唔会超支？发展局局长黄伟纶， 我哋有信心咧，就系因为如果喺眼前嚟讲，政府做嘅项目最相近嘅咧，就系东涌东填海工程，无论工程进度、开支咧，我哋控制都非常理想。咁所以从呢啲经验睇到，我谂我哋近年我哋做咗一啲调整，加强咗成本个管控咧，系有用噶啦。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世杰，一不离二咯。 咩一不离二啊？瑞文， 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之前咪讲过家宴嘅，听众好有兴趣啊！不如我哋做大佢，讲多啲奖咯。 梗系好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香港观鸟会嘅代表，讲下香港鸟类分布嘅古仔俾你听啊。 而我就请嚟中大学者黎玉科，讲下红树林都有机会加剧温室效应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四啦，咁啊今日主持咧邓达志冇请人喎，就我哋两个， 我哋够晒啦，我哋两个都呢个话题我哋够晒啦。 咁啊话题有个定嘅，移民咧定系不移民？咁呢个即系啱晒我哋两个讲啦。 系啦，因为我哋有晒经验啦嘛， 系啊，我哋 大家知我 唔係我點樣講呢？講呢、這個呢、這個話題咧？咁其實即係咁當然啦，即係最近都好多人話移民啊，又剩啊，咁好多即係好多人都好多聲氣，好多 係 好多嘅地方去。咁好奇怪喎嚇！喺阿媽咁多人話又想離開嘅時候咧，因為點解我想講咧？因為我侄仔翻嚟考試 哦， 係啦。 喺加拿大冇啊！ 加拿大翻嚟考試，因為加拿大咧，佢呢個係一個誒、一個會即係一個會計師，一個即係高級會計師牌嘅試嚟嘅。咁咧，佢哋六月嘅時候咧，就全世界都 cancel， 全世界都冇得考。 哦哦， 係啦。 本來邊度買啊？ 原本喺 Toronto 有市場嘅。 哦。 咁咧就終於咧就因為全世界都冇，咁冇辦法啦，去邊度都冇得考啦。咁嚟到十二月，今次咧就諗住喺 Toronto 考。Toronto 都冇， 都唔考 疫情。New York 嘅最近佢啦，多倫多、芝加哥、New York 全部冇。咁迫於無奈翻嚟香港，香港係全世界其中幾個可以考嘅地方。 哦， 係啦，即係相對嚟講，香港疫情我哋第四波啫，同外國嗰啲比， 係同美國同加拿大比， 就多倫多咋，唔好當成個國家，正多倫多嗱，多倫多人口少過香港㗎， 係係四百零萬人。 係啦，咁佢唔止，而家多咗嘅。 多 即係 Toronto 有成600万嘅，咁但係即係你冇話講多倫多，多倫多其中一個郡啊，咁咧就呢個 York 一個市 係啦，一個市 York 人口咪頂籠香港，頂籠咪100万，比夠佢啦，比夠佢啦，都多過香港每日。 係啊， 嗱，咁其實咁樣嚟計咧，香港其實即係當然我哋即係最好零啦，清零最好啦，係咪啊？又冇辦法啦，咁咧所以。咁香港咧就係可以考試嘅，佢都好多人飛翻嚟或者喺第二啲國家嚟飛嚟香港考試。 哦， 係啦，即係佢上個星期考試咧，都好多酒店都好爆棚啊！當時、哦、因為佢分布好多地方考啊嘛。 佢要唔要先咧嚟到香港之後隔咗14日至准考？ 哦，全部人都要隔14日。 哦， 佢就喺屋企隔。 哦， 佢屋企隔14日之後先至出嚟。 哦， 咁然後咧就佢亦都即係每個考試考生咧考試咧、之前咧都要提交佢哋最新嗰、那個嗰、那個檢測嘅報告， 係係 先准入市場。 我哋上機之前都要。 係啦，當然亦都要呢、這個當然佢亦都要嗰個咩啦，嗰個 測試 嗰、那個温度啊。咁而家你翻去你都要測嘅，你都要。 一定啊，一定要有一個。 俾最新報告佢。 最新報告兼咧，就要去到當地喺多倫多當地就要隔絕14日。 嚇！呢個佢知啦。 咁啊，要我屋企咧，因為咧就個擺婆咧就有長期病患。 係。 咁啊，所以咧就住酒店，即係費事食嘢啊。見面啦，咁啊嗨到咧就唔好當足你有先啊， 係 陰公。 咁所以咧，但係咧，因為我仔仔翻嚟考試咧，咁佢曾經提過幾次，咁佢話我有即係佢話佢有啲計劃咧，係想翻嚟香港做嘢。 係咩？哦， 佢就5岁移民噶啦，已經。 係啊係啊，我識佢。 中間雖然小學翻過嚟兩年啦，讀過兩年，都係好細個翻嚟，但係佢個心咧，始終佢香港先至屋企。 系啊， 嚇佢又好奇怪，佢細佬就唔係，佢細佬就比較落地生根啲，咁啊反而咧佢又 兄弟我識， 係啦，佢成日掛住香港， 係啊， 係啦，咁啊佢覺得，尤其佢哋嗰行，佢話即係如果佢財經啊嗰方面咧，始終即係加拿大唔係一個喺呢方面多倫多唔係一個，即係多倫多喺加拿大嚟講係最犀利啦，但係相對嚟講喺世界上面嚟排名咧，咁都係同香港爭好遠嘅。 哦，佢住咗家未啊？ 佢置咗個仔都2岁啦，就嚟。 咁啊，要太太同埋個仔。 係啊，即係如果即係都要即係商量得好好啦。 係商量曬。 咁咧就即係我意思咧，就話咧，當然啦，佢當年移民就唔到佢揸主意啦，屋企移民啦，當時即係97之前，咁係人都即係哇，但係香港人都 爸爸媽媽話事咧。 係啦。咁咧就而家當佢自己揸主意嘅時候咧，佢話佢始終咧都覺得喺外國對佢嚟講咧，個親切感，佢唔知點解，佢話咁多年啦，佢個親切感唔強啊，喺加拿大。咁亦都即係尤其即係佢話，當佢工作出嚟做嘢之後咧，亦都會覺得你有啲職位咧，始終去到一個位係最高，你就係咁高啦，因為你唔係白人。 哦， 係啦，佢呢一點佢好介懷。 哦， 咁咧即係佢表哥都係做銀行啦、banker 啦，都係好叻仔啦，即係30岁之前都 vice president 啊咁樣。但始終咧，佢都係覺得去到一個位咧，已經唔能夠再俾佢上啦。嚇、即係佢覺得係如果自己唔係喺一個西方嘅社會咧，佢哋個 即係嗰個再晉升嘅機會未必。即係飛行員做得係叫好高啊，但係佢哋認為可以更加高咯。 雖然咧佢啊拉拉聲講英文啊，冇、 哦、 問題嘅。 我外甥就喺度出世添啦，佢就係即係當地出世嘅 Canadian 啦。咁我侄仔五歲去，咁你係咪拉拉聲啦？咁當然係拉拉聲啦，肯定真係要嚴格嚟講好過中文啦。 好啊， 呢個唔係呢個絕對唔係語言嘅問題啊。呢、這個真係去到有啲位咧，即係我哋以前細個嗰陣時唔係特別留意嘅。 又唔係文化問題。 係啦，絕對唔係文化嘅問題，因為你接受教育基本上係全盤係。 西 美洲加拿大式的教育嚟噶嘛，即係你根本跟香港的教育是冇關係的完全咁咯咁所以我都思考了很久因為佢講到呢件事咧，咁我都不如在廣東廣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嗯，係啦。咁呢個咧係一個佢嘅即係仲要對太太咧個諗法一樣。 亦都要睇太太啦，因為咧佢太太屋企咧就反而咧係好努力去即係改變成一個加拿大人的身份， 係啊， 因為佢都係佢太太都係香港出世，都係四五歲去加拿大，咁、 哦、 但係佢哋中間翻過嚟係幾次嘅啫，所以基本上即係佢太太嘅西化程度咧，即係你感覺佢即係就似土生咯，仲、 哦、 多即係似土生多過係由香港過去，雖然佢嗰不過咁樣講啦，四五歲有幾大啊？佢 係咪真嘅？咁佢。屋企親戚咧，即係譬如佢兩方面嘅父母啊，兄弟姊妹啊咁啊。 咁我屋企就梗係我屋企，即係你知道啦，同一般香港家庭又唔同，因為我哋即係嗰個那個根咧係比較深喺香港， 係冇錯， 尤其喺新界。所以你話就算喺外國住咗好耐都好啦，咁咧點都有啲拉楞嘅，翻即係同香港唔係話切斷，即係你如果其他人移民，家屋又賣咗啦，又成啦，咁啲親戚又好多喺周圍都有啦，咁即係翻唔翻嚟對你冇乜意義嘅其實， 因為你嗰度有田有地有祠堂， 係啦，尤其即係你咁細過去講深句，你之後讀書嘅同學，結交嘅朋友都係嗰邊嘅多過香港嘅，你一定係噶啦，咁所以。但係佢都可能由個事業角度去睇咧，佢始終都覺得啊，即係就算我做得好都好啦，其實可以原本就可以更加好嘅。除咗即係香港個本身喺呢個財經界嘅地位之外咧，咁亦都即係真係你種族之間你係我哋雖然有時咧，我哋係努力唔去面對，即係呢個種族嘅之間個分別咧係造成嘅一啲窒礙啦。咁但係但我哋亦都唔可以完全唔去思考或者去面對呢啲情況。 咁啊，仲有方面咧，就係佢哋對於嗰個佢自己嘅種姓，即係嗰個姓鄧啊，或者佢嘅家姐嫁咗姓另外一個姓嘅人，嗰、個根咧都係香港嘅，都係中國人嚟嘅。咁啊，嗰個文化上咧都係認識。都是從這個 中國人的這個真的很神奇啊， 很神奇的， 因為 我三姐姐就她先生我三姐夫是英國人，她兩個女兒都是即混血兒、都是英國大的，但 是她們兩個跟香港之間的感情呢又是不薄的， 是啊， 那個細女即她細女就後來去了 Perth、去了澳洲西澳住，因為 她先生是做地質工程啊，嗰度出產最多礦啊、金啊嗰啲咁啊，咁所以佢哋每次咧，佢翻英國咧，佢都會選擇啦。通常咧，翻英國而家都係直飛，但係佢哋都寧願唔直飛嘅， 兜兜啊， 兜一兜，即係新加坡、曼谷、香港呢、這個係最即係最多 嘅 選擇嚟㗎啦。 最近， 咁咧佢就永遠一定係選擇香港嘅，一定要翻得翻嚟啊， 見見親戚、 見一見親戚啊，飲下茶一個星期咧，咁啊玩 下啲中國人生活。 係啦，但佢嗱佢基本上佢。识讲几个字嘅咋广东话， 系啊，好多 识讲几个字嘅咋，咁但系佢始终个感觉咧，呢个系佢阿妈嘅乡下， 系冇错， 咁咧佢就好亲，即系好亲昵嘅对香港系， 系，佢、都佢冇定去啦，唔通翻英国咩？ 唔系佢即系有时佢嚟咧，有时即系佢系经过香港翻英国啊， 我知，即系喺英国唔能够当系祖家嘛， 咁佢就英国系佢祖家嘅，咁即系佢老豆系啊嘛，咁始终。即係佢嗰度出世，嗰度大朋友啊，咩都係嗰邊。咁呢個 by all means 肯定即係倫敦比佢嚟講係重要過香港， 嗯、 但香港喺某個程度上面咧，亦都有一種、 嗯、 即係切割唔到嘅一種親情喺呢度咯。 係呢、這個呢、這個咧有感情嘅。 係啦，即係你個好簡單啫嘛，你好多啲、嗯、有時候我哋啲假鬼婆、假鬼佬咧，咁即係佢哋可能係會更加即係覺得啊，我喺英國或者我喺加拿大、我喺美國更加係啦，更加美國人、更加拿大人咁啊。咁調翻轉頭咁，佢好名正言順啦。咁佢基本上唔似中國人噶， 係你睇下咧。 咁亦都即係都唔識講中國話噶嘛。 當年咧，三十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咧，河東家族咧， 嗯， 河東嘅直情係鬼佬咁樣咧。 嗱，佢混血，即係 佢混血咧，佢個老豆咧， 父親係 荷蘭人嚟 嘅，猶太人，猶太人， 猶太人， 荷蘭猶太人，佢哋。 但係你睇下咧，佢哋中意中國文化噶喎。 我想在那个年代就算你是就算他是似鬼佬都好啦。 是啊。 始终在英国人尤其当年的英国呢、 嗯、 即是在上世纪初呢他们即是你勾集了就已经在他们眼中是不纯正的了。 是啊你看看他们、啊、仍然着中国长衫。 是。 他娶老婆虽然有个鬼婆有个唐人。 啊不是他两个好像他两个太太都是混血的是吗 个老姓张那个呢 张连国 连国 是 就是跑马地连国政 权、那 個、 是的 那个都是残残地的 是 姓麦那个呢就不是姓麦啊 是 阻了中文姓麦那个呢直情鬼婆 是的没错 那个是鬼婆来的 那所以呢他们始终在某个程度上面我想当然去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后呢就有比较大的分别 是 即尤其七十年代十年代的时候呢、 嗯、 即是那种自由气氛啊各方面啊即其实社会主义的、那个风气比较弥漫一点呢就跟现在又不同了现在其实呢有些修正的、啊、所以在那段时间来讲就感觉不是那么犀利的 是 但是呢 我相信河东后生的时候都不容易过 是因为 后生时都唔， 虽然佢系做买板， 系啦， 即系沟通中西文化嘅买板， 系， 但系咧你工作嗰时系用英文啫，写英文啫，但系你生活喺佢嘅做生意啊，后来做生意啊嘛，都系接触唐人嚟噶嘛， 所以佢宁愿选择咧，佢成个打扮着 系啊，全部着晒， 系啦，尤其到尾咧全长衫马褂。 是啊， 咁咧就即系佢啲太太咧，都系成日着长衫嘅，都系着旗袍嘅， 着垮嘅。佢虽然行呢个西式结婚嘅纪念，有花烛重逢之夜六十年，但系仍然咧就做翻中国古礼。 嗯， 吓嗰啲细路仔仍然咧跟翻个中国古礼去神婚定省啊。 即係而家嗱，講真嘅咧，而家咧，如果你係混血嘅話咧、嗯，即係嗰個被接受嘅程度係強啲嘅。今時今日，即係尤其有啲國家好似美國咁咧，即係啲混血情況就好犀利㗎啦，混得好緊要啊。 係。 咁但係你講上世紀初係另外一個世界嚟㗎嘛？ 係，即係等於係啊，即係等於而家副總統嚇話 拜登個副總統。系 好多种啊，好多种族啊。 佢系牙买加嘅移民， 又 但系咧牙买加咧就佢印度最多， 印度又有啊。 因为点解咧？牙买加好多人嘅，好、嗯、多种人种啊。 系啊， 咁啊，即系佢有黑人，但黑得嚟佢就唔明显嘅黑。 唔系嗰种，唔系而家我哋见美国种黑人。 系啦、啊，即系好似其实大家都好出名噶啦、嗯，超级名模啦 ，Naomi Campbell 啦。 系呢、這个就系 Campbell 咧，咁佢就。是代表黑人啦， 咁、 嗯、但系佢另外一半佢老豆嗰边系中国人嚟嘅， 系咩？ 系啊，牙买加客家人， 哦，客家人嚟噶， 所以你佢净咁自己一个咧，同一百人一齐，你觉得佢黑？ 哦， 但系咧佢同啲纯正非洲， 讲起 非洲黑人咧一放埋一齐，佢即刻变咗个白人嘅，其实 系啦， 因为佢即系有凤眼啊，颧骨颧骨高啊，直头 同埋瘦啊。那個骨架啊， 佢個有啲唔同嘅，佢個頭髮即係仲係一頭即係直嘅頭髮咧。 佢唔係亂嘅。 即係如果非洲嗰啲，佢唔止係亂啊，淨一粒粒嘅亂到。 Curry 啊，嗰啲叫個 curly hair。 佢嘅頭髮係似東方人嘅。 哦， 咁所以佢就好混啦，佢就 好難得。 係啦，咁啊，所以佢咧都係牙買加，牙買加千里大好多嘅、 哦， 混合黑人、英國人。 喺多人多， 喺多人多咧，差唔多见到嘅黑种嘅人咧，都系牙买加嚟嘅。 即系嗰阵时系好多我啲同学咧，大学嗰阵时啲同学咧，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大学同学唔少系千里达同埋牙买加。 哦，千里达嚟嘅。 系啦，咁咧就混血咧，就系、是、中国混血英国又有、 哦， 中国混血英国加埋黑人又有。 哦， 吓、啊、好多嘅，即系佢加勒比海。 但系佢哋嗰啲人嘅英文又唔同嘅、哦。 佢哋有 好纯正英国音嘅喎、 哦。另外一种英文嚟， 系另外一种英文嚟，唔系美国嗰种美文嚟嘅喎。 唔系绝对唔系、啊，绝对唔系。另外一种，因为佢哋以前系英国嘅殖民地嚟嘅、 啊， 都系英国殖民地，佢讲嘅英文都系靠近英国殖民地，即系个英国式嘅。 咁你又讲咗咧呢个你嘅亲戚啊， 系 你嘅侄仔啊，我又讲下我啲细路仔。点睇移民呢个问题 好啊， 好啊， 我哋阵间翻嚟讲啦，嚟只歌，然后跟住新闻。嗱、啊，呢只歌咧，当年九七之前去移民嘅人咧，系最中意、最 hit 呢只歌噶啦。陈慧娴《夜机》。 5.5， 英镑兑美元 1.331， 欧元兑美元 1.216， 欧元兑美元 0.75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4.55 美元，卖出 1845.28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公务员宣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现职的公务员同事拒绝签署这些声明，最起码对那个升迁是会有影响。 公务员会不会不能够公开反对政府的政策呢？ 就一个政策的讨论和表达意见呢，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但是方式程度会不会产生质疑，这件事真的要考虑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和大家打开 旅游陆上运动事件簿， 在旅程途中除了看靓景之外，当然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啦。 旅游乐园三位成员原来运动细胞都不弱的。 他们还说在旅途期间单车、滑板、滑板车通通都踩过、哦、 究竟他们有几强运动细胞呢？怎样一路踩单车一路看靓景呢？ 今个星期听下他们分享啦。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一代球星马勒当拿心脏病发离世，所有讲他的文章呢都离不开那个抹不去的手球污点 ,The Hand of God, 上帝之手。一个足球巨星走完一生的时候，留给世人最深的记忆，除了一个扭几个，就是一个永远的疑似手球，其实都挺唏嘘的。人经常说上帝之手，这样原来的上帝之手代表什么呢？上帝之手是贯穿欧洲古典时期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普遍的艺术传统来的。那个时期是不可以在任何艺术作品出现上帝的形象，也就是说不可以将上帝画出来，其他艺术形式都不可以。如果要表现上帝，只可以用上帝的右手来表达，意思就是上帝干预了人间。所以早期的艺术作品里面经常只画一只右手代表上帝。在圣经之中，上帝右手有象征意义，坐或者是站在上帝右边的都是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这个禁忌直到文艺复兴才被打破，开始出现直接刻画上帝形象的艺术作品。最出名的上帝之手是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顶上面画的那幅创世纪大型油画，取自圣经第一章创世纪的故事，其中有一部分叫做创造亚当，出现上帝的完整的形象，他就画成生着须穿着白袍的老人，左边裸体的就是亚当，上帝的右臂张开，正是用右手的食指去掂亚当的手，但是就没有掂到。有人解读就是生命之火由上帝的手指头传递给亚当。咁点解冇掂到啊？或者呢个正正就系米开朗基罗之所以系世界级艺术家嘅高明嘅地方啦。留翻俾各位自己去谂下解读。无论点样解读啊，上帝嘅形象亦都从未如此清晰咁样出现过。呢个就系文艺复兴最伟大嘅意义之一。马勒当拿亦都当然有佢伟大嘅一面。其中一个厉害嘅地方就系今日我哋喺 Google 搜寻 Hand of God。结果都是有关他的手，而不是上帝的手。蓝地球，冯少宁散步。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 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经典广播剧《说似故人，人似说》，2000年作品，林燕妮原著。 呢、这个都唔知系一个咩圈套。 曾燕娥， 唔好意思，要你受咁多苦。 蔡雅阁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说似故人，人似说》，12月12日开始，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四咧就邓达志主持，咁啊。嘉宾就是我啦， 今日我哋两个有嘉宾又主持，系啦。 咁啊，讲嘅移民或者不移民，咁啊，我讲咧就我嗰、那个我嗰个 case 啊，点样？ 系你啲你啲细路， 我细路啊，咁啊都系好细过去嘅。咁啊细嗰个女咧，而家40几岁咧，就41岁啦。咁啊有个 B B， 有个6岁细路仔。 嗯。 咁啊喺嗰边结咗婚噶啦。但是他做的份工呢就没有正话讲你的侄仔的问题、哦。他的工呢就是、啊、他做我的行 是 就是做电影的。 制作。 制作他是做美术的。设计招牌做 graphic 这样的。 graphic design。 graphic design。 嗯。 那他那个他的老闆呢导演和制片呢就完全冇呢個問題。 唔係喺創意工業上邊咧，係嗰個種族啊，同佢方面嘅嘢咧，係冇咁緊， 係咩？ 冇咁緊張嘅。 佢同埋咧，同埋嗰隊人咧，我差唔多都見過下，乜嘢人 咩人都有，係啦。唔係創意工業一定係咁啦，創意工業 係咩？ 就係、是、你創意工業，你包括好多啦，即、哦、係、就是、你除咗你即係電影係，即、就、係、是、你係。你出鏡就有時候啲角色嘅難俾你做啦、 嗯， 但你幕後嘅話咧，其實就在乎你叻唔叻嘅啫。 係、 啊，幕後在乎你叻唔叻。係， 就反而咧出鏡咧就好注重你咩顏色喎。 係啦，近年都好咗啲嘅啦。 近年好咗得，冇咗冇錯，好咗好多。即係黑色人種啊，有色人種咧抬頭。 啊，即係好似你嗰個喺英國咧，英國嗰、那個叫 Gemma Chan，Gemma Chan 咧就係嗰、那個。那個中文叫咩名啊？套戲《The Crazy Rich》《The Crazy Rich》Asian 嗰套戲入邊咧，佢唔係做第一女主角，佢係做做個表做個表表妹表姐嗰個角色咧，但佢就好出眾啊！咁啊出眾咧，佢香港移民嚟嘅，父母係 香港移民， 咁啊佢自己喺牛津畢業嘅， 係啊， 係啦，咁啊做到演員，咁啊但係佢就明顯係一個好大氣嘅人又靚啦，高高大大咁啦，咁、 嗯、 就佢似乎喺呢個行業咧，佢會有比較大嘅發展，呢、哦這個比較明顯嘅。 係啊，咁咧呢個你可能嗰個工種唔同啊， 係 工種唔同咧，引致到咧就冇咁受到 嗱、啊。當然啦，你最初入去做嘢嘅時候 都係嘅， 都係有選擇噶啦。嗱、啊，好似即係英國咧有一個喺時裝界好出名，佢唔係 designer， 但係咧佢係做做呢、這個。時裝嘅 art direction 啊、coordination 啊嗰啲嘢啦，即係咁啊，終於做咗咧，就英國其實都最出名其中一個時裝達人啊。咁佢混血兒嚇 ，Alisa Chong， 咁啊佢姓鐘， 都係 Alisa Chong， 咁啊即係媽媽係白人，爸爸係中國人。 以前咧報新聞咧有啲姓鐘嘅小姐咧， 又係好出名嘅，又係唐人嚟嘅。不過佢係唔識講。 但係喺英國咧，佢就係即係唔係話其中一個咁啊？佢唔係，佢淨係杜溫，即係近呢幾年係非常之紅嘅。咁呢啲都即係我講頭先講咧，就是、創意喺創意工業嚟講咧， 著數啲 係比較著數。但係佢最初佢喺 Vogue 即係都最出名嘅雜誌都英國咁嘅做編輯。咁入去做編輯嘅時候咧。啲老細會有選擇㗎， 有、 啊、一定會有選擇。入咗去之後咧，睇你能力入咗去之後。 最初咧就邊個阿頭揾你先？ 係 個頭咧都有選擇，即係要看乎咧你嘅功夫好唔好。功夫好咧，佢就永遠第二套片又揾翻你幫佢手。 有信心啊嘛！你揾唔係你做過一次你得咧，佢一定翻嚟揾你，因為佢隨時揾一個即係你唔熟。嘅唔熟悉嘅人，你唔夠膽俾佢做嘅，隨時有咩問題？ 而且咧，外國咧就你合格，你係嗰個工會會員咧，佢你冇理由唔請你嘅。 係， 所以佢一定係嗰個阿頭咧，佢主動揾你，叫你去報名。咁啊，做咗喺網上報名，因為喺電腦網上報名。咁你誒有份工。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呢一類人咧就。唔想翻嚟香港，佢翻过嚟香港啊！佢毕业之后咧，佢翻过嚟香港咧，想跟个香港嘅导演，咁啊，但系问题咧，好多嘢格格不入，即系好难合作。因为鬼佬嘅做法同埋唐人做法，原来两件事 系啊，有分别噶。 原来电影行更加，即系嗰边咧好多规矩嘅，啲规矩系香港唔适用嘅。 系 咁啊，所以咧。就佢情願喺嗰邊，咁仲有一樣嘢好咧，就係佢好多津貼嘅。 係， 咁啊津貼多，譬如電腦啊，譬如氣， 因為佢啲工會好強噶嘛。 係工會好強， 電影界嘅工會好強嘅喺外國嚇，咁、所以佢啲工會幫你揮好多嘢 嘅。係啦，冇錯，咁咧變咗佢而家咧就唔做嘢，加疫情啊，佢屋企湊仔咧。都有錢攞嘅，因為佢已經供咗 UI 啊，供咗失業保險，咁你工會都俾錢佢，雖然俾足佢， 即係佢就喺加拿大做得就好開心啦呢方面， 係好開心。佢翻過嚟香港想揾工，收尾覺得咧就係、是、都做唔到香港嘅，香港嗰、那個呢、這個工種咧。根本跟加拿大的做法咧係兩件事。 但加拿大電影好少㗎，咁佢係 做咩咧？佢係做美國嚟嘅 加拿大拍戲 拍戲嘅嘢。 因為美國唔少係加拿大拍嘅係嚇。 佢因為咧佢經濟問題咧，仲埋二申請啊，即係街 好多喺街景啊啲嘢，我聽講，所以好多美國電影都係加拿大拍。 冇錯，咁啊佢喺。他是立了那些工作来做，所以很多劇啊，很多尤其网劇啊，很多网劇 在那上拍， 在那拍网劇平平很多的， 但 是人工一样要给那么多的了，他赚钱多过他家姐添。 但网劇很难讲，他今天家姐是做事的，怎么样？ 他家姐呢本来呢就是做这行， 他 是读做时装设计。就帽嘅設計嗰時，咪揾過你同你傾點樣做頂帽嘅。咁收尾咧就轉咗，咁佢認為咧不如去學法律，但佢又唔做律師喎。咁佢喺學校咧喺大學裏邊咧就學法律，就做叫做 legal assistant， OK 助理咁樣。咁但係佢考第一，考第一咧啲。legal firm 咧，嗰啲法律嘅大公司咧，一講成座大廈嘅，就請佢翻嚟。但係請佢翻嚟之後咧，佢又覺得咧有你呢個問題啦，就係 去到一個位就有尊敬位上 台 啦。 真咧 就 係、是、 我侄仔就覺得，即係弊。 你幾叻都好。 系啦，就有個尊敬位。 幾叻都你幾 即係呢啲嘅名門正派嘅行業。 係啦。 係啦，嗱佢同。佢啲名門正派嘅行業咧，即係嗱，如果做醫生又唔同喎。醫生咧，譬如你外科醫生，你手勢好嘅話咧，你手勢好就冇分膚色啦。 你 expert 係某一個專科，咁你就得啦。 係， 但係咧，你普通咧，如果係喺醫院一層層咧，一層上咧，就實俾人哋 一定俾你上先。 阿 一定俾你上先，系啦。如果你即系读普通嘅 GP 嘅话咧，就难上啲咯，会。 咁啊，一定俾人督你添。 嗯， 就觉得你做得好咧，就讲你坏话，背后讲你好多是是非非。咁你不如咧，佢转行啦，佢转咗做咧Yoga 嘅教练。咁啊，做瑜伽教练或者系教呢啲泰式按摩咧，做教练咧，反而掂啊！ 系 又系而家举 个，因为只有你冇其他人， 冇错啦。 系啦，你识其他人唔识，你叻其他人唔叻啊嘛，因为系你自己话事嘅嘢咯，就系、 是、一定要自己话事。 系啦， 咁呢个咧就系、 是、因为你有啲好似譬如啲银行，你 finance 啊、law 啊啲咧。是一个很完整的 system， 是啦， 即是他那套规例呢，即是你切入去的话呢，他真的看你肤色的，没得说的，就是你好多香港 的律师在香港很厉害，你俾佢抌佢翻去英國啊！ 咁啊， 睇可唔可以去到香港咁嘅？ 冇咁牙刷嘅， 咁啊咁牙刷又得俾你，一定冇， 一定冇。 系啦，你可以香港牙牙刷刷，你翻英國就冇咁嘅牙刷噶啦，就 系啦。你寄人，所以寄人篱下，真系有呢个感觉。咁啊，所以咧，你一定要走技术嘅路线，即系你走去，只有你做到人哋满意，你嘅客人满意。咁咧，而唔走去一個咧，成個 system 裏邊做一個螺絲釘。 因為一去到一個 system 咧，就永遠都一個螺絲釘嚟噶啦，你冇得變大釘嘅。 螺絲釘咧就永遠做到幾叻都好，你都係攞螺絲釘。大財都係要少用，冇法子噶啦。 咁所以呢個就係、是、移民咧，就有啲即係九七之前，大家都。即係睇住呢樣件事咧，嗰陣時就啲人唔諗咁多，即係去咗外國先算啦。 係啊， 咁咧，但係咧就當佢真係啲細路大咧，佢真係要面對好多嘢。 係啊， 同埋啲細路，即係佢哋冇考慮到啲細路要面對好多嘢，因為佢哋自己嗱講真，好多人移民咧，話去移民啫，唔理你去邊個國家都好啦，係理想，係一種理想嚟嘅。 係， 但係佢哋真係可能去過旅行，甚至佢讀過幾年書，但係冇正式入去嗰個社會。 系体会到 同人哋比拼过啊，未试同人比拼过咧，你系唔知道嗰个困难。 除非你咧就系甘心咧，平平淡淡咁样。总之咧有两餐饭食，有件衫着咁 OK 啦。咁放假咧你就可以， 或者你就喺唐人圈子， 系啊， 或者唐人圈做嘅嘢。咁即系好似即系英国，其实好多律师，即系啲唐人律师。咁佢咪唐人都好多啊嘛，個 community， 咁佢哋都好需要法律嘅支援啊，買樓即係最簡單買物業，一定要律師嘅，咁佢咪做翻曬自己唐人啲買物業嗰啲， 或者你咧走去做取，咁好多人好叻嘅香港取嚟喎， 係啦，你冇人冇得比啊，你都冇得比較啦嗰啲就 冇得比較，咁你做間外賣嘅取，做燒pizza 嘅取，咁咧就冇人理你。咁你自己 我見到我個朋友有個、一個朋友，佢真係新界鄉下仔，咁就但就好在咧，就細嗰陣時咧就暑期工咧就喺啲酒樓啲出名嘅酒樓做過，咁做過咧，咁暑期工啊做咁啲師傅見佢咁勤力，星期日你放假又翻嚟幫手啦，咁到佢離開香港嗰時咧，佢真係俾個廚師嘅證書佢， 哦， 係啦，咁咧就喺外國咧，呢啲係承認嘅。 哇！呢、這個證書緊要啦。 咁去到外國咧，咁佢就最初咧做 waiter， 做 waiter 咧咁啊個大廚就發脾氣劈炮，咁啊老闆問啦，咁啊知道佢識煮嘢噶嘛，你頂住上啦，你上啦咁啊，我未做喎，上啦都啲人煮噶啦，點都咁咧就一上 OK， 一做落嚟，做完幾年之後咧，儲咗啲錢咧。就去做外賣， 做大廚， 仲係咪淨係 fish and chips？ 啊 ，fish and 淨係 fish and chips 啊！但問題係點咧？佢曾經因為學過日本廚，最煮日本嘢啊，所以佢用日本嘅做呢個天數啊天婦羅嘅方法去做 fish and chips。 你揸 咁啊，特別咪鮮明咯，因為好多時其實咧鬼佬整嘅做嘅 fish and chips 咧，就由你理嘅其實 係啊 嚇，你唔好以為一定係好食嘅，好難啊 fish and chips 嗰啲報紙索油嘅報紙， 咁啊，但係佢咧就做嗰個咧，即係佢哋即係對入。佢跟日本廚學過咧，即係對嗰個火候個熱力嘅油嘅要求啊，咁咧就好好啦。咁啊，佢淨係即係佢都唔去做高貴嘅區，佢真係東區，倫敦東區咧，因為以前咧就好多啲多人啊，好多啲碼頭啊啲工人多， 食一份唔够，食两份嘅添嘅要。咁啊食开啦，咁啊见到即系啲唐人咧又唔会特别收贵啦，又嗰啲干净，佢哋好味啦，佢去到咁啊，就反而呢啲即系其实劳动阶层嘅咧，即系同你嗰、那个即系肤色啊啲嘢咧就冇乜问题嘅，嚟帮衬你系啦。最紧要咧，你价钱平同埋好食。咁啊，佢就嗱讲心句啦，佢系五廿岁到两公婆就退休啦， 可以 系啦，五廿岁以前就退休， 稳够啦。 几万尺嘅别墅住，啲三个细路去出伦敦读大学，大学咧就一人买一层楼俾佢哋做宿，即系做宿舍。嗱，非常 cheap 啦，呢啲咪真系完全系自己咯。 呢啲啊，你唔好见到人哋成功，你要睇下你系咪嗰种人。 当然人哋哇，成漏夜准备嘢，一早 系啊， 冇错，你唔知道人哋啲嗰啲咸苦喺边度噶，其实。 有一位咧就系、是、做越南菜嘅越南人嚟嘅，喺香港咧天运号跳船嘅， 系 咁收尾走咗去温多人多人多就去温哥华，就系、是、同人预备咗啊， 系 预备粤菜，咁咧已经搵到食啦。 点样预备法咧？ 预备即系话咧有啲嘢要煮定先嘅。雞肉要 淨係整好實就送俾嗰啲鋪頭啦。 鋪頭 係就唔使即係唔使佢哋過多層工序啦。 佢加工嘅 係 即係嗰啲湯料啊，嗰啲鹹魚佢做好曬嘅，煲曬湯啊，烚好曬湯，熬好曬噶啦。嗰啲粉咧，到時落去就搞掂噶啦。咁呢個咧，你冇睇少啊！原來咧，你做預備工咧，預備嘅菜式咧。嗰種工種咧，都好容易揾到夠 好多桶金㗎，都好 好重金喎。 係啊， 佢好做，不過要咁樣喎，好早起身喎，三四點就起身㗎咯。 我另外一個 friend 淨係做粉啊，做河粉啊。 係啊，河粉。 即係佢就係越南華僑，就係做供應曬歐洲同埋倫英國好多越南鋪嘅河粉。 係啊， 好犀利，好。我又嚟只歌先吓，又讲喺伦敦就伦敦啦，而家Ralph McTell 嘅 Streets of London。 好啊。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 with his worn out shoes?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and held loosely at his side, yesterday's paper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girl who walks the streets of London? Dirt in her hair and her clothes in red.She's no time for talking, she just keeps right on walking, carrying her home in two carrier bag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In the all-night cafe at 11:15, same old man.Sitting there on his own, looking at the world over the rim of his teacup. Each tea lasts an hour, and he wanders home alon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你问我答啦， 仲可以一起听《那些年》张伟记，记住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那些年》张伟记。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星期四，咁啊，邓达志主持之下咧，我就做嘉宾啦。咁啊，今日题目咧，佢出嘅移民或者不移民。咁啊，我哋讲咗咧，原来咧，工种啊有关系嘅，系同嗰个移民决定有关系。咁啊，做嘢都系嘅。咁啊，唔好净系单单旅行咧，或者系去读过两年书咧，咁就。以為了解， 以為可以了解，唔了解嘅。我即係嗱，講心句咧，我翻嚟香港工作之前，由中學至大學至設計出嚟做過下嘢咧，差唔多成十年之後先至翻嚟。如果我能夠即係我識得嘅朋友係最能夠切入去一個嗱，仲有即係我唔喺嗰邊大，我十幾歲先去外國啦嚇。我算係切入得比較。即係深㗎啦，個層次係喺外國，但係都最終即係我都即係偶然我翻咗嚟做嘢啦，偶然即係我唔係想翻嚟嘅，偶然我翻咗嚟嘅啫。咁但係你話嗰成十年係咪冇經歷過一啲即係其實係即係明顯係歧視嚟㗎啦？即係嗰啲唔開心嘢，當然有啦。可能細個啦，又嗰陣時都可能自己 讀書有乜貴乎讀書嘅事？ 大學問題唔大，中學嗰陣時有過。中學因為我喺 Kingston 讀噶嘛、，Kingston 係一個好傳統嘅城市嚟噶，一個好古老嘅城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都唔算個問題好大，但係都遇過，都遇過。但係最終其實又好奇怪，最終咧其實我同我啲同學嘅關係唔錯嘅，打成一片嘅。即係嗰度係最出名咧，係啲古老家庭好多噶嘛，啲古老啲蘇格蘭啊。 哦， 蘇格蘭啊，英國人家庭好多嘅呢個 Kingston， 咁但係我最畢業嘅時候咧，去到畢業嘅時候咧，同佢哋之間嘅關係係 OK 嘅，咁大學就比較相對嚟講係比較好啦。大學就問題，大學嘅問題就即係我 feel 唔到。 你嗰時有冇打算留喺嗰度移民咧？ 我屋企佢喺加拿大噶嘛，咁屋企身邊喺加拿大嘅，咁但係問題。我唔中意北美洲嘛。 哦，你唔中意。 系啊，我唔中意北美洲，咁我就去咗英國。 系天氣問題啊，定係 唔係天氣，淨係由我第一年讀中學喺加拿大，個暑假咧我就去咗歐洲。 哦。 咁我暑假喺歐洲咧，咁我由荷蘭咁成個歐陸去完之後，再去英國咧，咁我覺得相對嚟講，我根本就冇可能翻加拿大再讀書啦，已經。 係啊。 即係你成個歐洲嗰種文化嗰種氛圍係加拿大係。冇可能同佢比較嘅，絕對即係唔好話淨係加拿大，北美洲。 佢立國短啊，得個。係 啦，即係佢哋即係唔係淨係短嘅問題啊？事實上佢真係有啲嘢缺乏嘅，即係我好簡單，譬如你意大利，你喺意大利一個城市，城市嘅邊皮，譬如 Florence 嘅邊皮，咁啊邊皮咪邊皮咯，即係由城市進入鄉間咁解啫嘛。但係都係好優雅嘅，好靚嘅。 係啊係啊。 但係加拿大咧，即係我哋。多倫多個城市大啦，即係你即係好難去到邊皮啦嚇。咁但係我哋讀大學嗱，我中學 Kingston 大學喺 Guelph 咧，即係佢哋講緊係即係幾十萬人口，甚至十零萬人口啲城市咧，踩下單車已經去到邊皮噶啦嘛。 係啊， 即係嗰種荒涼你係唔可以相信嘅，即係尤其加拿大嗰種荒涼咧，就好似你睇翻。啲西部牛仔片，啲印第安人嘅住嘅地方咧，就算係 100多200年之後都好啦，都係嗰種荒涼。 而家好啲，就都係荒涼。 唔係地方大啊，人口唔到咧。始終即係你嗰個發展嗰個文化嗰、那個嗰、 嗯 那個嗰、那個進程係需要時間去浸嘅，佢未夠時間啊嘛。咁、 嗯、 歐洲咧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即係、就是、我又中意美術啊，咁各方面音樂啊，咁電影啊咁咧。咁喺加拿大係滿足唔到嘅原因。 係咁誒，去到佛羅倫斯咧。我就行啲巷啊，係已經誒迷暈一陣。 唔使佛羅倫斯，意大利幾乎任何古城嗰啲巷，係 啲巷都好。係 啦，就算 食板道， 人口係得個一兩萬人嘅城市都好啦，都係咁正嘅， 好有味道嘅。 係啦，咁呢一點呢就係、是、呢個味道。而呢個味道咧，即、就、係、是、你話去香港人最多人移民嘅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英國。都是冇可能比較，除了英國之外， 嗯、 但當英國咧一拎起英國去跟歐陸那邊比咧， 都係 又係爭咗橛， 爭咗 都爭咗橛，係、嗯、啦。咁所以咧，就呢一點咧，我係即係我即係試過過一次之後咧，咁啊後來我不斷又翻去歐洲啦。咁就一到大學畢業嗰年咧，就決定。 去倫敦啦！ 我始終原本都考慮過留翻加拿大或者美國咧，係繼續讀嘅、嗯，即係讀個、嗯、即係個 graduate school 係啦。咁、但係後來都覺得，第一，如果我唔讀創意工業嘅工作咧，工種啊，如果我唔讀呢、這個呢啲學科，同埋唔喺歐洲住過咧，我會永遠都唔心適。咁就決定咧就去啲英國讀 design 咯。咁、但係喺英國嘅時候，英國人嗰種即係唔同種族之間嗰啲微妙法咧，你又唔係即係始終係歐洲人，歐洲人就歐洲人啦，即係佢文化強啦、嗯，即係佢哋嗰種表現咧係你唔會覺得難受嘅。 嗯，呢、這個人就、 但係嗰啲係佢骨子里嘅，佢哋係 冷漠咧， 係啊骨子里嘅表面你唔覺嘅，表面你唔覺。 你要住落你就知㗎啦。 係啦，咁、然後咧就但係你話佢完全係。唔親切，唔友善，又唔係， 又唔係嘅， 係啦，佢亦都唔係咁樣，即係喺某個程度上，我喺倫敦，即係我自己喺倫敦住係舒服過我喺多倫多住， 係咩？哦， 係啦，即係我係喺某個程度上面咧，我覺得喺倫敦住咧，喺英國咧，即係我覺得我係一個即係一個西方國家住， 嗯， 因為如果你喺加拿大咧，好多時即係你會哇，好多亞洲移民啦，又亦都。即係會好多時佢哋形成咧係自己自成一國啊， 係冇錯。 即係你去好多你麥咸，你麥咸嗰邊有好多台人啦。 我媽完全唔識英文嘅，但係 佢完全生活冇 係 冇問題嘅，係啦。 佢睇醫生啊，去見律師啊，甚至乎去銀行啊，去公共嘅。 我媽媽以前都係噶，即係都完全冇問題。 完全冇問題。 但我媽媽有少少英文底嘅，咁所以咧佢咧就譬如坐地鐵啊，啲名啊，咁佢完全佢係識嘅，佢冇問題嘅對佢嚟講嚇。 去飲茶咁啊，完全咧都係成佢去咗成十幾年啊，我媽完全都係一句英文冇講過 嘅。咁所以咧，即係呢一種咧，我又好似我又麻麻地嘅，即係你叫我即係處身喺一個咧。即好似话系香，而家喺英国有啲咩香港城啊，即系啲咁嘅嘢咧。咁、我就完全我系唔会 buy 呢套嘅，即系去到外国，因为你会好，你容易好黑人憎嘅。 系、 你喺外国，当你即系咁，即系你咁虚陷咁，即系自成一国，咁啊个个都自成一国，你意大利人自成一国，咁啊即系呢个加勒比海人又自成一国嘅话咧，咁你即系呢个社会好似就共融，好似就好多种族共融，但真正嚟讲咧。其实是各自为政的完全是即是你的沟通是很少的。 个人都说叫小乜小物、 啊、 小亚洲小韩国 小唐人埠下面都是小。 我自己呼去住即是我回去住在他那里就是 Young and Sherbert, 那里是韩国城。 小 韩国那里就是。 是啊 就是、很多的韩国铺啊日本铺啊。 落街就是韩国人的地方。 啊、所以即你会即去到在外國而是感受不到外國那種文化和氣氛我又不喜歡、這一點呢就算你說叫我在完全在倫敦住我想我都不會說、喜歡會在市中心、啊、即是會邊會邊少少即是優即是優靜一點的 timeship、 那寒天寒地凍頂不頂得順呢 我沒問題我頂得順的即是其實說心句現在冬天和以前的冬天比 唔係嘢啦。而家我讀中學、大學嘅年代，即係我今日讀書加拿大嗰陣時咧，其實踏上十一月中咧就已經係會落底，十一月初落初雪。十一月中至尾咧就會有幾場大雪。從此之後咧就雪封住噶啦，即係周圍都白色，一路白到第二年三四月咧， 至慢慢融。 慢慢用，最初見到花出現咧，都喺雪度嘅，即係嗰啲 bluebell 啊、white bell 啦，都係二三月就出花啦，但係都係雪上面長出嚟嘅。咁像 daffodils 最初嘅 daffodils 咧，都係雪度走出嚟。咁直至到咧，即係佢融雪嘅時候 ，daffodils 都係最旺盛。然後跟住即係不甘香開咧，就應該就基本上就個雪就融曬嘅啦，唔會再落。咁所以即係我都聽都未聽過加拿大。是 Green Christmas 喎，即係嚇死啊，大佬！ 今年會係啊！ 即係我，但係佢早凍嘅喎，其實今年早凍同埋早落雪嘅喎，但係、 啊、 但係佢 Christmas 咧 冇白色，冇冚住。 我哋以前我喺加拿大讀書嘅年代咧，係冇一年唔係 White Christmas 嘅， 每年都係， 永遠都係冰天雪地嘅，其實冬天。同埋咧，十一月中至到四月都係冰天雪地。 同埋咧，我哋出去嘅時候咧，啲屋咧就雙滿曬燈啊！做嗰個將佢勾畫成 啊， 係燈飾，燈飾但係而家都好少啊。 點解咧？ 因為咧嗰啲人咧做咗都冇氣氛，做咗之後咧嗰陣時有埋雪咧冚住個瓦背，冚住曬啲街道，咁啊有個 White Christmas 嘅氣氛 嚇。 但係而家咧你著燈都冇氣氛，即係感覺唔同咗啦已經。咁啊呢個咧。就 是、我自己咧就係會咁嘅。如果我係移民啊，我轉地方住咧，我真係唔會中意咧係即係轉一個地頭，繼續過翻即係香港式嘅生活。 咁啊冇 謂，呢個絕對唔係我自己嘅選擇。 呢個唔係淨係你，好多人，譬如我啲細路仔都係唔中意咧，就係過翻香港式生活。係。咁啊，有啲人咧迫於無奈，好中意，都無論如何都要揾翻。香港人的茶楼啊，香港人的云吞面啊，香港人的行街啊，等等。但是我们去得耐的人呢，反而呢是喜欢那里冰天雪地，喜欢那些雪景，喜欢 White Business, White Christmas。 White Christmas, 哈。 那么就有那里的气氛，还有四季那个感觉。譬如Victoria Day, 9月1号、出去放嗰啲花炮，放煙花咁，係有另外一種感受嘅。而家咧就變咗咧係，而家唐人咧就喊冷掛住，可能又好嘅，掛住佢嘅祖家，就用佢自己祖家嘅生活方式咧放咗喺。 佢、完全將生活方式就淨係轉一個地頭啫。 系转咗地头，换嗰条街唔同咗名啫。 跟住呢个点讲咩？ 换汤不换药， 换汤不换药系啦。 系 咁啊，所以即系而家系好多啲唐人喺外边住咧，就慢慢住下住下咧，系会同人哋即系归咗边啊。 系 即系好难啊 mix 埋一齐咯。反而我哋嗰个年代 mix 得几好嘅，其实系。 譬如举一个例咧，譬如话喺我哋嘅花园里，即系前面花园啊，就冇人还住嘅。唔係做啲難嘅，因為個個人咧都係種啲花喺外邊啲樹啊，政府嘅樹你都喺前面種啲花。但係而家咧就好多咧就自可以 攔住咗， 係整個鐵欄啊，因為呢個完全咧核突啊嘛，即係我嚟講， 因為呢個係唐人生活咧，唔論香港好、台灣好、內地好啦，都係好中意啲欄啊、龍啲啊，即係佢哋即係其實係個私底下咧。其實 insecure 即 係 嗰個即係對嗰個環境啊，對各方面咧， 咁 有種恐懼嘅。 咁啊喺後院咧，通常咪有一個好草皮地啦， 係啦， 都幾好噶，草皮地可以燒嘢食啊，可以等做啲嘢噶。但係咧，通常啲人咧就將佢鋪咗石，留翻政府咧就一定要留啲草喺度嘅，完全冇草唔得嘅。咁佢留翻少少草，咁啊冚唪鋪咗石咧，容易打理啊。 哦，即系俾人黑人憎咯，呢咪就 系佢唔使剪草啊，因为你草长过某个阶段，有某个长度咧，就会俾隔篱告你啊，隔篱会嘈你噶，话你 話你草唔會打理佢。 即係我如果即係我最理想啦，如果你叫我即係話移民啊定點咧，我諗我都好難話全身而退嘅。點解呢、因為我覺得當你去暈曬好多地方之後，即係相對嚟講，我覺得我自己係去得好多地方嘅。當然，即係一山還有一山高，有啲朋友仲識用我啦。但係我自己係多嘅。咁你叫我即係經常性喺一個地方嘅話咧，我諗我絕對唔會 enjoy 咯。即係我會係，即係我會選擇我中意嘅國家，一路咁喺度，即係喺度移動咯。喺度移動，咁即係邊啲係即係嗰個機嗰、那個 call 咧 ？call 咧就係我啲即係親人啦。啲親人喺邊度咧？我可能會留多啲多時間。或者是环绕住他们的地方、我未必要留下来，但是可能我去多伦多见他一两个礼拜，可能我下去古巴、我下去南美洲一个月之后回来又见一两个礼拜，跟着我又飞去第二个地方了，即是这样，即是我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的。 不过呢，现在世界呢就已经很小了，缩细了，是 了、即是在网上又 网上 又沟通啊，聊天又容易 了，好，就算你搭飞机都很快脆呢，最遠嘅地方， 我諗我自己會即係建立個即係幾個，即係唔係話去邊個地方住，然後建立咧係定咗邊幾個 call， 然後咧即係 call 咧就係萬有引力啦，即係我去嘅地方就環繞住佢哋啦。咁即係我諗最簡單咧就係多倫多、香港同埋倫敦。咁然後咧就係呢三個地方咧就喺度轉啊，喺度即係喺佢旁邊，即係长期住一个地方是冇可能的啦，即系我当我经历过住嗰个地方，吓 系咁啊， 经常冇人，即系你会，即系我会好 enjoy 咧。其实系喺唔同嘅季节，喺 咁呢个咧就要你嘅工作咧配合到你呢个生活。 仲工作啊？到时唔工作啦，即系而家我都唔肯全时间工作啦。 即系话如果要工作嘅话咧，你要工作配合到，系嘛？ 即系能够可以咁样 系。唔係咧，有陣時都好困難嘅。 唔錯。 好啊，咁今日我哋講完咁多啦。 好。 啊，好啊，咁由於12月11日咧，星期五晚上11:00起咧，中文台有聯播特別嘅安排。星期五咧嘅廣東廣西節目咧，就由10:30，其實10:08啊。 係。 咁至開始，咁好短，到11:00就完啦。咁敬請要留意。咁星期五咧仍然有梁建國啊嘅留學嘅講嘅題目出現。 係。 咁聽日歌先啊。 好嗱，我嘅歌先嚟，即係小鳳姐嘅無奈嚇。我其實我覺得 呢樣好耐， 即係我覺得移民都係一件無奈嘅事嚟嘅，但係冇辦法啦，即係。時勢亦有啲情況係你唔可以避免嘅，咁無奈咁嘅移民啦。咁啊12:00新聞之後翻嚟咧，就基哥同佢個好哥，好 佢都係受到呢個疫情影響喎。 係啊，等佢自己同我哋同啲聽眾傾啦。好，小鳳姐無奈， 拜拜。 我本想跟你淡然退，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转身去，无让往日情来留住你，唯愿可克制自己，相看却不语，可知道全为舍不得你。这一刻跟你默然对，谁望这段情延长下去， 明白我。